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爱真奇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算了，回家吧。 潮流音乐，有爱生活。嗨，你好吗？我是郁可唯，支持我就请支持天津上空最潮的音乐电台 ，MyFM 100.5。 MyFM 100.5是不切歌的音乐电台。大家好，我是侧田。 MyFM。

小时不打烊。登录 MyFM 一零零五微信或者蜻蜓 App，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但是我们有共同的好音乐。你好，我是汪东城 MyFM。 好音乐就要跟你一起分享。你好，我是吴克群 MyFM。 我想换车，最近几天好冷啊，早上起来坐车里冷死了。 推荐你去一汽大众 4S 店，他们有高额置换补贴，置换旧车最合适。 好呀，现在就去一汽大众。

童和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易感人群呢，应该尽量减少出门啊，一定要记得外出的时候呢佩戴口罩。 OK， 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张清芳的大雨的夜里， MyFM 101.5， 随时随心好音乐。 不分国界，幸福不分大小。Hello， 你好，我是张靓颖。 MyFM。 渴望不可及的星辰。 就爱上你的人，甘愿我的灵魂困在这个肉身，只求能跟你相称。然而你已是最平凡的人，看着多美好，心却那么笨，双手和你碰过，肩膀和你擦过，灵魂却无法相认。 OK， 刚刚的一首来自田馥甄的《灵魂伴侣》，这里就是 MyFM 101.5 随时随心好音乐周末早阳光，我是余卫。那么对于21世纪初那段台湾流行音乐最后的黄金岁月呢，相信不管是70后、80后、90后，甚至是现在部分的00后呢，都是对此耳熟能详的。而其中大放异彩的音乐风格，华语 R&B 的代表人物，像周杰伦、陶喆、王力宏这三个人，更是直到现在都是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乐坛新血液。而在这其中呢，陶喆更是被许多知名人士冠以华语 R&B 教父的称号。那么接下来的一首歌就是收录在他创作的第五张专辑当中，在这张专辑里，因为他想要分享一种珍惜生命而拥有的美好感觉，所以在这张专辑命名的时候呢，给他起名《太美丽》。那接下来的一首《那一瞬间》收录在《太美丽》当中，来自陶喆。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是越走越远，红红

OK， 一首来自周笔畅的《被中立拖累》，这里就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余味。那么，2014年3月2号的时候呢，第86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在好莱坞的杜比剧院举行了。在那次的颁奖典礼当中呢，《冰雪奇缘》获得了最佳的动画长片奖。说到这部电影呢，就不得不想起他那一首主题曲《Let It Go》，获得了第86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那这首歌呢，也是多国版本在网上得到了很大的回响。中国版的呢，是由姚贝娜唱的《随他吧》。也是再一次的证明迪士尼的文化元素不分种族不分国籍相互交融，那并且这首歌直到现在还一直广为传唱，可想而知他的这首歌的辨识度和传唱度有多高了。那一首英文歌 Let It Go 送给你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品鉴热线4000-558-558。 柔情雨意，情暖初冬。 天津友岸奥特莱斯首届棉雨节火热开启， 棉服、羽绒服军情放假，超值特惠， 多件尊享折上折，火爆单品等你购。 滨海新区云山道 友岸奥特莱斯。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Let it go.Glows white on the mountain tonight, not a footprint to be seen. A kingdom of isolation, and it looks like I'm the queen. The wind is howling like this swirling storm inside. 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 tried. Don't let them in.Don't let them see. Be the good girl you always had to be. Conceal, don't feel. Don't let them know. Well, now they know.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Too bright.

一首来自吴克群的《为你写诗》，这里就是 MyFM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余味。那么乐坛当中呢，有一位从快乐男生当中走出来的，他叫苏醒。他对于音乐创作呢有非常好的天赋，在出道仅仅几个月就瞬间转变成了流行乐坛的一颗坚实的顶梁柱，被歌迷们称为内地的 R&B 小王子。因为他对音乐热爱，所以执着，愿意放下身上的光环，真正的从心出发，写自己想要的音乐，遵从自己内心的选择。广告过后，一首来自苏醒的《原来》。广告很短哦，不要换台。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错过航班不过机票一张，错过商机却会遗憾一生。 滨海之夜哪里去，运通家园商业广场，河北路杭州道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位置绝佳，建面30至900平米精致商铺，经营业态多种多样，20万人口常驻周边。 运通家园商业广场，祝您把握精彩商机。置业热线6630-1777，6630-1888。 天天听 MyFM 100.5，有什么好处吗？ 嘿嘿，能有什么好处啊？不就是减减压、抢抢票、收收礼、回忆回忆我们的过去。 MyFM 100.5，好音乐让日子永远有声有色。MyFM。 心肝里乱，心肝阿妹战嘟嘟战，上不离客，下不离来，随时回头望清个浪，大红丝线水红青，大枝桃头是送人个情，歌弦愁没弦轻，在家不分是多是个心，来猜个调，来猜个调，来猜个调，来猜个调，来猜个调，来猜个调。我已等待等待等待了太久，没想过离开，你说无奈无奈无奈了太久，别再来。我不明白明白不明白你说有安全的爱，夜晚只剩下许多空白。原来 It feels so right， 这份等待早该截止。原来 You can't deny， 是一几年我还坚持。别再说下次，别再找借口掩饰，别拒绝敷衍忽略我的爱真切。 用心的温度最舒适。你说为何不明白我怎么这样的偏执？为了妹妹，何不先给个位置？ 你好，我是 MyFM 大牌吴克群，随时随心好音乐就在 MyFM。 MyFM 好音乐聚集地就在 MyFM。 你好，我是张靓颖。 MyFM 圣诞节，剩下单人的圣诞节，我了解，最好又给我下起雪，怎么睡，怎么刚好，怎么狼狈，要不要拍成 MV 干脆，能有伤害是最美，剧情是你才写，有点误解，我们之间擦着雪，不知不觉走了更远，绕着圈，我怕你惦记一根烟，一整天我旋律跟了一千遍，像迷路我不醉不归，没有你的冬天，我会一直走着走着，直到你出现，为你疯卖，只想你 来自周杰伦的《爱情废柴》，这里就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周末早阳光，我是余味。那么暧昧呢，是男女之间态度含糊不明朗的一种关系，是一种很特别的男女朋友关系，存在于友情之上啊，存在于友情之间，又超然于友情之上。暧昧的表现呢，也是多种多样的，从语言动作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在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暧昧的对象呢？如果有的话，并且两个人都对彼此有意思，那就大大方方的讲出来，有爱就大声说出来嘛，这样才不会让你或者让他有接下来杨丞琳这首歌当中的感受。来自杨丞琳的暧昧，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下个时段余味依旧在直播间等着你。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骄傲的老虎，多情的驯鹿，冷血的猎人，到奔放漫舞，我们又何故清白都玷污，只为几方寸为暖的皮肤，一直为 来自李荣浩的野生动物，这里就是 MyFM 101.5 随时随心好音乐。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10:10，那这个时段的先跟余未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最高温度9度，最低温度-1度，多云的天气。那么明天最高温度6度，最低温度-2度，晴天。大家也都看到了今天的天气情况，天气的这个质量状况也是比较差的，也是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外出时呢记得佩戴口罩。继续听到的是来自蔡依林的马德里不思议， MyFM 101.5 随时随心好音乐。 是个将地毯就 即使一个人演戏。声音只有孤单被浓郁马德里、哦、我带着爱抒情的远行，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小秘密，才会过无间的声音，只有孤单被浓郁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我带着爱抒情的远行。 新的好歌为你推荐 My FM 100.5，我是孟庭苇。 My FM。 Music Forte 纯净音乐空间。大家好，我是张翰。 这几天你在哪个城市？天气一定晴朗，因为你就是个太阳。有空想念我的话，就上线来说晚安，让梦里星光灿烂。别再担心我什么了，别把我宠坏，只要你平安回来就够浪漫。感谢这孤单，让我更加确定你是我缺少的那一半，完整我的那一半。不怕明天的世界会变成怎样，每天看见你笑脸我就心安。怀念的世界相片是怎样，我们还有我们的小小天堂。哦哦，我有你放在心上，生命就有了重量，风来也不会飘荡。一起看海枯石烂，一起等地老天荒， 一首《海枯石烂》，这里依旧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余味。那么，距离2016年羽超联赛开赛还有五天的时间，尽管目前外界依然还在讨论林丹出轨门的事件，但是作为当事人呢，他已经承认错误了，并且获得家人原谅之后呢，林丹已经全身心的投入到了联赛的备战当中，一天两练是完全按照国家队时期的训练计划执行的。那么在昨天的结束训练之后呢，林丹表示联赛揭幕战登场自己肯定会有压力的，但是该来的总是要来，做好自己就好。其实怎么讲呢，我认为林丹出轨门事件呢，已经他意识到错了，并且说知错就改，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全身心的去参加比赛，也希望他在比赛当中可以专心一点，比赛赛出好成绩吧。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大嘴巴的有事吗，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我想看你的笑，你脸 心跌倒，刚好碰到我的手。 我相信这一切都很巧，就那么刚刚好，就那么刚刚好。 Yeah, 想太多会脑子崩，想太少怕会被糊弄，管他是误会还是烂借口，冷静三秒钟让脑袋解冻。Freeze, 再冷静给你回合，也许可以为之言和。没有那么严重，你比对方漂亮太多。 你怎么一个口那么多借口，却没说你爱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你有什么？ 啦啦啦啦啦啦。 你有什么？ 啦啦啦啦啦啦。 你还好吗？ 啦啦啦啦啦。我说你，我对这段子不起。 咋不小心？ 啦啦啦啦。 湖东捕开鱼， 茫茫草原驾车狩猎， 五星双温泉酒店 特色猛餐令人垂涎， 行程如此精彩，你 怎能不来？12月26日 MyFM 100.5当家 DJ 带你北上内蒙古，开启私人定制自驾旅程， 拨打58565990报名 MyFM 内蒙古自驾游，特惠价每人仅需1998元，出游行程敬请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 听广播，我爱听这样的。 没病没灾没烦恼，歌多话少，主持人呢会耍宝。 听广告，我就听这样的。 吃喝玩乐早知道，抢票赠礼还有现金奖励。 嗯哼，广告也爆料，在 MyFM 100.5听广播的时候爱上广告，你绝对可以。 MyFM。

喳喳喳，哦啾啾喳喳喳，牵肠挂肚我的亲爱，哦啾啾喳喳喳，哦啾啾喳喳喳，完整我此后的未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当当，啾啾。 玩要玩的过瘾一点， 累要累的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兴一点。 My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来自 Britney Spears 的 Every Time。 这里就是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余味。那么近日呢，在某十大热搜女艺人榜当中呢，赵丽颖凭借强大的数据搜索量位居榜首，也是彰显了她自身千亿女王的非凡实力吧。这样的一张榜单呢，也引发了业界对她商业价值节节攀升的热议。众所周知呢，赵丽颖也是一直坚持用作品说话的原则。2016年，她先后就有《老九门》《青云志》《胭脂》三部作品呢同观众见面，她饰演的三个角色呢也都受到了观众的一致认可。那么由赵丽颖所参演的和被提及的电视剧累计播放总量已经突破了1000亿。同时呢，今年赵丽颖在专注作品之外，对于自身的代言和商业活动的板块也是一再拓宽。目前她有13个品牌代言傍身，涉及的领域也是非常多的。那么上周她还被报道出任下一季下一

遮着，不到匆匆凋落的花蕊，回到现场却已来不及等待，任何回应都不可得。微弱的风筝我天里飘着，回不去手中缠线的那个，没有蓝天又何必去飞，怎么笑颜掉了，雪白眼泪掉了，该出现的所有表情瞬间掉了，瞳孔没有颜色，结了冰的长河，回忆是最可怕的敌人。故事情节掉了，主角对白掉了，该属于 零干扰，音乐零烦恼，四十分钟没广告，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我爱好音乐，我选择 My FM 100.5 My FM。 Speaking of, nothing's gonna hurt you the way the words do when they settle in your skin. Kept on the inside.

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 没意见，你想怎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开就平淡些。 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别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没有了底线，顺着别人的谎言被动就不显得可怜。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配合出演？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都有个期限。其实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看出你有点不舍，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还计较着什么？其实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得，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越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是否还值得？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像情感节目里的嘉宾任人挑选。如果还能看出我有爱你的那面，请剪掉那些情节让我看上去体面。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戏？ 一首非常熟悉的来自薛之谦的演员，这里就是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余味。那接下来分享一个关于科技方面的消息吧。美国财经媒体 CNBC 称，中国网络直播迎来爆发式的增长，带动了多个行业，并且吸引了近半数中国网民观看。那么分析师认为呢，在经历高速发展阶段后呢，中国网络直播行业未来2到3年必定会发生并购活动。那中国的年轻一代充满着创意，将社交媒体和直播的变现能力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们能在一个月里把一辆虚拟的兰博基尼换成一辆真正的奥迪汽车的首付款。不过呢，推动中国直播行业蓬勃发展是深受用户欢迎的虚拟礼物，粉丝们可以通过购买这些虚拟产品来表达他们对主播的喜爱。那么看来老外也是对于中国的直播产业呢还是非常的羡慕的，毕竟不需要太高的门槛就可以赚钱。 OK， 继续听到的是来自陶喆的小镇姑娘。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 都不敢抬头。

一首 Tube Lo 的 Talking Buddy， 这里就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余卫啊。那么刘诗诗呢，12月3号的晚间参加了某个盛典，在和黄轩呢获颁2年度最佳电视剧演员。随后他和黄轩一起在后台接受访问，被问起2017有没有计划生宝宝呢，那么面对粉丝好奇升格何时升格当妈妈的时候呢，他立刻举手推身旁的黄轩，原来是他想要请男方帮忙抵挡这类的问题啊。那么一听到提问呢就立刻求救，男方也是非常苦答说我很期待，还反招我4年没有谈过恋爱了。黄轩也是为了救刘诗诗爆了自己的料，被众人笑称太老实了。那么还说刘诗诗身穿长纱裙，所以自己事前曾提醒走路要注意，上台的时候很小心，怕被踩到对方。那么一连串的这种可爱憨厚的反应呢，也是引得很多当事人笑场吧。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一种非常细心，还有这些小小的细节，会让黄轩圈很多很多的粉丝。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想着 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你决定不恨了，你决定不爱了，把你的灵魂关在永远锁上的躯壳。 非常萌的声音，本期的翻篇，这里就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余伟。那么世界上有很多种友情，那么女生之间的叫做姐妹之情，男生之间的就叫做兄弟之情。有的时候兄弟感情就是那么一回事儿，不需要时刻的洗礼，不需要山盟海誓的誓言，只需要有共同的感触、共同的思绪、共同的梦想，就会成为在对方最危难的时候的一面后盾。一首来自任贤齐的兄弟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梅赛德斯奔驰梦想座驾，感触万千。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买指定梦想座驾享0.99%低利率金融贷款方案，一年免费保险。波士信达奔驰之家，239038888。 MyFM 100.5。